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在2017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和大家见面，今天是我和孔文陪伴大家。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同时还可以通过登录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没错，这是12月的第一天，啊， 对， 是 就是今年马上眼见的就没了， 对对对， 对，就过完了啊。这个我觉得再过这个一两周哈，大家就开始要总结这一年了。 我觉得就总结不总结的吧，啊，大家就该怎么过怎么过，我觉得就挺好的啊。你看今天来之后，我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之前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高大上的这个直播间又有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这个摄像头现在 有一点自拍模式， 对，就太 这个摄像头现在特别像这大头贴的感觉， 太清楚了，搞得我有点不太适应，你知道吗？ 是吗？ 啊。 就是这个角度有一点像我们原来照了大头贴的感觉，而且特别像自己拿着自拍杆儿。快调回来。 调了，我试适应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哎，好奇头条号，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对吧？这个 应该说2017年北京其实有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变化， 对吧？我们从这个今年的国庆，从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灯光的变化，对吧？然后我们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变化， 对， 对吧？大家也知道，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美化方面，还是从城市规划方面，每天都能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也在好奇头条号里经常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维立体的斑马线啦， 对， 对吧？这个就是很巧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就是最近在北京发生的新鲜事儿哈，说环天坛现在开始这个清违规的牌匾要重现北京的天际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说这个昨天开始呢，天坛街道对天坛路沿线的天际线展开了清理，那拆除违规的楼顶牌匾。天坛周边呢，共有158处各类违规的广告牌匾，其中43处位于楼顶。重现环天坛天际线的行动启动半个月以来呢，43处天际线牌匾已经清除过半了。12月15号之前将全部拆除，而年底之前呢，将完成所有违规广告牌的清理工作。 哎，没错，其实这个重现天际线呢，因为有很多广告牌吧，它可能是比如说像我见到的，有的可能年久失修，啊，比如说风一大点之后，那么可能对周围的这个这个行走的居民啊行人会造成一定的不安全。然后呢， 是的， 就是现在有些广告牌匾它的这个内容定位呢，也其实不太符合我们北京发展的一些定位，所以说吧，他们就是该规整的规整，该清理的清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儿，这得点赞。 你看这个孔文能说出两个原因来哈，就清理这个牌匾，一个是可能是安全方面的隐患， 安全方面， 另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违规的，对吧？ 对。 我还发现了另外两个，对吧？特别不适应这个镜头的角度，就是其实这个牌匾呢，我们如果是出过国的小伙伴哈，如果去过这个其他的世界大都市的话，会发现啊，比如说这个华盛顿或者是伦敦，其实这个楼顶上都是不会有牌匾的。大家在晚上看夜景的时候， 漂亮 啊，包括在咱们中国香港，对吧？看上去都是这个比较干净的这个楼宇啊，和楼宇中间散发出的这个灯光，如果这个楼顶上是各种颜色的霓虹灯和牌匾的话，可能对于这个 整齐划一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观感是有影响的。 对，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想到这个，比如说特别有典型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上世纪这个90年代的时候，那个港台的那种老骗子，那种感觉，啊，是不是？ 就是香港的夜景，是吧？ 啊，就是一帮古惑仔人出来的。 另外呢，就是我想大家可能都在这个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图片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广告牌匾啊，它质量不怎么样，大风一刮， 哎， 有的字儿哎半边没了，然后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对对对，这个会造成很多笑话，就是这个好多字儿它就亮一半就不亮了。 是的， 啊，对， 会所以说应该是给这个行动点赞哈，期待着到年底之前这个看北京的全景的时候，哎，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今年的春节，今年春节时候的北京，我觉得一定会更加的整洁和漂亮。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就是刚才咱们跟大家就抛上来之后，我们就说嘛，这是最后一个月，就最后一个月，大家想想还有什么事儿？是不是 最后一个月，要不先 离过年近了， 离过年近了，先让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跟我们立一立你们2017年最后一个月的 flag 吧。你们2017年的这个年头定下的目标啊，还有多少没有完成的？最后这一个月努把力能够完成的，或者能够开始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已经都最后一个月了，咱就不要这么刺激小伙伴了，好吧？那这样，你给大家，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在网友心目当中是大爽汤的这个 flag， 啊，就是非常正能量，非常积极，是不是？那 我记得我年头的时候就是立过了一个 flag 啊，立过什么？ 2017年我要对我的朋友们更好，因为觉得可能2016年就是 我也没觉得 疏于去管理友谊， 哦， 那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是吧？ 没，我是为了下一年让你对我更好。 好的，明年继续努力 啊！但是就是在这你定了这个 flag 之后呢，就是对朋友采取了一些什么具体的方法，觉得可能会让他们感觉你对他们更好，你更在乎他们。 哎，我还真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方法，什么方法？ 第一个是多主动联系， 多主动联系。 第二个是多送礼物， 多送礼物。哎，这个我倒挺实惠，我确实挺实惠，爽，这给礼物不少。 好，看看大家 花钱也不少。 没有，这主要是就感觉2016年啊，和很多这个朋友都疏远了。就大家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自己的个人的事情变得多了之后，这个会发现，哎，自己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会觉得，所以呢，就会发现友谊也是一个需要经营的事情。这可能是我2017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啊，给今年这个目标打及格。 打及格啊！其实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朋友是一个由少变多再由多变精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正常的，啊，因为朋友也可能会经过 大浪淘沙， 对，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可能比如说大家经历过一些事情，觉得真的我们两个是不是就是只有在事儿上才能够，有时候才能够真的看出来一个人，对吧？他是什么样子，他是什么品行，他是不是真的和我的三观是一致的？ 需要过事儿， 需要过事儿。哎，对，没错，就是刚才我一直想提的，就是就到年底了之后吧，我觉得大家这个花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也会 别提了。 啊，不能提前是吗？啊，那怎么来？你来接着说一下你的你的心酸，吐露一下来。 没有，我觉得就是小伙伴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哈。经历了一年这个积累和这个， 完了，一看没多少，还是没多少。 买啊！之后，然后尤其是在这个经历过11月的这场浩劫之后， 是浩劫。 到了年底一看，银钱收紧。 哎，然后呢，就是而且还有就是有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的节日嘛，春节啊，其实也不太远了。 是的 啊，就是每年，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一进入12月份，我就开始感觉好像就是那种 开始酝酿过节了， 对，开始酝酿过节，就甚至说今年的冬天，我觉得其实都正在很快的离我远去。 哦，是吗？ 对对对， 就是12月都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对呀，是啊，你看我一个不穿秋裤的人，我也不怎么买毛衣的人， 就是没几天的机会可以穿秋裤和穿毛衣了。 哎，对对对，没错啊。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今年双十一的事儿哈。 对，跟大家说说花钱的这个事儿。 已经过去了快大半个月了。 对，然后是就是最近呢，其实我们也无数次的提到啊，消费升级这个词儿啊，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呢，他们对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啊。双十一就是便宜打折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一些东西，但是。啊，就是也像我们也是经常会反问的，就双十一真的便宜吗？ 嗯， 啊，中消协在11月29号前两天，公布的双十一购物价格监测显示，就算消费者有奥数般的头脑，也算不过精明的商家。啊，有这样一个数据，在受监测的16家网络购物平台的539款宣称参加双十一促销活动的非预售商品当中啊，在整个体验环节之内，怎么说呢？不在双十一，也能以双十一的价格或者是价格更低的情况购买到啊，就这500多款比例达到了78.1%， 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哦、 哎，就是先涨价后降价，虚构原价，随意标注价格的情况非常突出。 就孔文有一种非常得意的这种语气，因为孔文是一个在双十一 我没花钱 不会参与大家这个疯狂买买买行动的人。然后这个时候确实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了，将近有80%的这个货品哈。它并没有在双十一变得更便宜啊、反而就是有的时候还略贵了比平常。所以这个咱们到底双十一图的是什么呢？ 哎，其实有的时候吧， 图的是一自欺欺人是吗？ 我 所以就这个结论真的就是还是映衬了咱们在双十一的时候给大家送的那句话 啊， 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哎，对 对吧， 啊， 你这算不过商家 啊。其实我对于我来讲，我也想跟人家去算算、我也想凑个热闹，可我没有啊， 主要还是比较淡定。 不是，主要还是差钱儿。 其实今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今年双十一的一些新的活动，新的促销的手段、包括什么今年有什么点燃火炬呀、什么提前预售啊，就是这个哎呀，花样翻新翻的这个花翻的都已经看不到真相了啊。那现在这波热潮过去了之后，我们现在再来回看这些数据，让我们冷静下来啊，拿出理性来，确实可以看到双十一的这些促销活动并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的划算啊！说因为调查发现，部分的商家呢涉嫌以划线价的形式虚构高原价，诱导消费者下单。什么叫划线价呢？这大家经常网购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有一个东西多少价钱，它上面会用灰色的字体给你标注一个原价，然后用一条线给它画了。意思就是说，本来你在商场里需要花1000大洋啊去买这个东西，现在呢我只需要不到200块啊、就给你可以这个吐血甩卖了、对吧，大家都有这种体验。那这个划线价呢，其实就是真的是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心理的弱点，对吧，一看哇这便宜占的，便宜了800多块钱呢，对吧， 800多块钱。然后后来呢， 后来发现这个划线价呀并不是在双十一之前这个货品的价格、有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专柜价，大家都知道专柜价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对吧，这个一般来说网店的价格比专柜价的高，然后网店的价格呢如果是在做活动啊，在逢年过节的就比这个专柜价要低好多，所以这个划线价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啊、这是其一。另外呢是说商家还存在预售价格频繁的调整、定金金额调整等情况。那么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建议说完善网购价格的监管制度，依法惩处价格的误导行为。 就我不知道你因为我知道你双十一的时候花的不少，你后来又关注了吗？就是算没算这个账啊，就是花值了吗？ 没怎么关注， 没怎么关注。其实 为了图一舒坦， 对，图一舒坦， 对， 知道吧？你说， 因为它促不促销都得买， 对， 都是刚需， 都是刚需的东西。再说了，你说就万一我没算过人家，到时候你一算是吧？又占时间又占精力还闹心，你说 是的？ 什么？ 不是说了吗？有奥数的头脑也算不过这账。 哎， 买没有卖的精，我已经服了。 花椒直播平台这位网友金刚战神马明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明年找女朋友呢，明年找女朋友这不 今年还没过完呢嘛，今年就过年的时候就带回去呗。 我觉得你改一个字儿，把年改成天怎么样？ 啊，明天找女朋友。 对。 啊，行啊，我觉得 此时不找更待何时呢？ 对吧？ 此时不找更待何时？ 而且缘分就在不经意之间。 对，我觉得这事儿吧，就很多人可能会说，就是缘分是等待的啊，是等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等不来，别听那些什么鸡汤，看上谁之后赶紧上，赶紧追啊，这是王道。你觉得呢？ 缘分是等来的， 嗯， 但是机会可以创造啊，多创造一些可能碰见缘分的机会。 嗯，有道理。 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说的是一个新发明。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或者孔文有没有这样的，和我一样的经历哈，就是在有时候在地铁上特别挤的时候，你在看手机，你在给别人回微信呢， 嗯， 你就莫名的觉得身后啊， 怎么着，身后有 一双眼睛 在看着你， 有两双眼睛， 嗯， 在盯着我的屏幕啊，有的时候我自己删点自己照片啊，然后看看今天的美照啊，然后 PS 一下呀，这个过程，哎，发现有人偷窥。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就是你看就看呗，就是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比较挤的时候， 嗯 啊，我把这个手机啊放兜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去扒着这个栏杆，那要不我站不住啊， 嗯， 对吧？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挺怕被这个啊扒手把这个自己手机给掏了 啊。孔文是怕小偷 啊？对，没错，嗯， 这是两回事儿了啊， 两回事儿，两码事。 小偷这个是应该说是这个手机的安全的问题，或者是个人财务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这个涉及到了一个隐私的问题。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呢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坐地铁的时候手机屏幕会被别人偷窥，怎么办呢？有人做了一个新发明，哎，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段视频哈，我跟这个在收听的这个听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视频在讲什么哈，就它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哎，假如说你在这个地铁上玩手机呢，对吧？发现后面有人偷窥， 嗯， 这个时候不是你先发现，是这个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它会发现， 对 啊，它有一个。一个技术吧，然后就会发现另外多的一双眼睛，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你的手机屏幕自动切换成自拍的模式，哎，这样你就看到这个后面的人了，对吧？而且它会给这个偷拍的人呢加一个特效，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彩虹啊，从这个嘴里吐出彩虹来， 对，其实还会就是比如说这个可能会有更多的特效，那比如说这个就是添加个什么什么猫耳朵兔耳朵呀，可能有的比较萌的，就是用这种善意提醒的方式， 嗯 啊，虽然说这空间比较狭小，但是呢， 嗯， 这还是比较我是这是我的隐私的一个区域啊， 嗯， 那个看看别的地儿， 嗯， 其实后来我刚看这视频的时候吧，我想了一下，其实我在地铁上我老干这事儿。 你老变那偷窥者是吧？ 这不能叫偷窥，你知道吗？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吧，就是有的这个女孩呢，现在比较喜欢追剧， 嗯， 啊，对，需要追剧，然后就是可能上班也比较忙，然后把这个就头天晚上播的两期剧， 嗯， 然后下到手机里， 嗯， 啊，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啊，我赶紧恶补一下，别到时候这个话题断了，对吧？跟大家没得聊， 嗯， 啊，我经常看到有女孩就拿着手机追剧， 嗯， 那你看就是就这个时候呢也挺无聊的，对吧？就你们不想玩手机， 眼睛没地儿放， 哎，眼睛没地儿放，就他看什么，哎，我就看看，哦，猎场，啊，还行，啊，对，所以说 有的时候地铁确实挤哈， 哎， 就是你这眼球不放这手机上， 嗯， 你有可能就放那手机上了， 嗯， 要不然怎么办？只能抬头看天了，对吧？ 嗯， 所以其实这个发明呢，我觉得是一个生活中一个很有趣的小发现啊，一个小发明，也是提示这些喜欢啊这个窥探别人隐私的人哈，稍微注意点自己的眼睛。 如果人家是在那儿打文字啊，比如说正在聊什么事儿，看着很认真的，那我肯定我不会看的。 嗯 啊，这个我是不会看的。如果说他真追什么剧，我说、 或者打游戏呢， 哎，或者打游戏呢，对吧？你说这马上就吃鸡了，今晚上你对吧？你说我是可以看一下。 我还记得过去有网友告诉我们在花椒平台上说，他在地铁上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说那个身边的这些乘客们，哎，很多都凑过来一起看。 你看我 欢迎大家偷窥。 我们觉得这个是，你看就这场景不一样，就是很多这个想法就是 是的， 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场景，我们是大力提倡的嘛？ 大力提倡， 大力提倡啊，大力提倡。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7:55，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待会儿回来。 heart. Drive black Mercedes, built in the 70s, classic like you and me. I'll be coming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7年12月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刚刚在花椒平台上守护云翔 送礼了 啊！送了我们两个气球。 哎呀，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 也欢迎这个早起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给我们扣一波666呗。 对对对， 啊，告诉我们在这个12月的第一天，你和我们在一起。 对，你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就是有没有在地铁上的小伙伴们啊？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尤其是收看我们节目的，就别人就有其他朋友要看呢，对吧？您就拉过来一块看，对对。 没有其他朋友要看呢，你就招呼起。 哎，你就招呼一下，好东西要大家分享的，是不是啊？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理儿。 跟大家分享这个早晨的新鲜事儿啊，看到哇，好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扣了666啊，有王伟，有这个回来， 还有 哇，谢谢小伙伴们，太感动了，我突然被刷屏了，谢谢大家。 带染的白纸，还有奥特曼，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还有随性，平什么平庸六啊，还有 淡淡的幸福， 守护云翔。对对对，还有 A 二货啊，蜜单纯，哇塞， 小伙伴们起得好早啊！ 谢谢大家， 谢 谢 大 家， 谢 谢 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啊！ 在这里一并感谢， 一并感谢，一并感谢，对大家那个。咱就挺溜的啊，谢谢大家，挺溜的。然后就是大家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大家有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这个2017年过得怎么样呗？啊， 对对对对， 给自己的2017年打个分怎么样？ 对，打个分 啊，满分100 啊，或者说这个你那儿啊有什么这个好玩的呀？你想表达的呀，想说的呀，或者说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提到过的，对吧？你想表白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战神马明的找女朋友，你表白你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替你说啊，也都可以，欢迎大家踊跃的跟我们互动，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因为也得快到年关了，对吧？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年年关的这个，我们叫贺岁档啊，贺岁档通常会有很激烈的这个电影之间的竞争哈， 片儿是吧？ 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其实贺岁档的概念呢，是起源于咱们冯小刚冯导从1998年的《甲方乙方》开始，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哈。 什么？是徐帆演的一个。 很多大腕，有这个应该有徐帆。 什么？ 有的，有的，嗯。 哦， 他在里边就是演一个过气女明星，好像。 是吧？ 对，然后还有英达。 哦。 甲方乙方其实就是那个《好梦一日游》嘛。他们开了一个叫好梦一日游的公司，专门帮别人实现那些白日梦。 里边有姜武吗？ 姜武这我不记得了啊，大家如果看过的话也告诉我们。 好像也是四个字的那个叫什么？ 四个字的。 对。是吧，俺红俺想你。 那叫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好吧。 嗯、会数数吗？ 来， 谢谢大家，哇，谢谢好多的小伙伴送了我们玫瑰，还有战神马明说看过哈， 嗯， 这个哇，这很感谢大家，潜水的小伙伴很多嘛，你们都在这默不作声的，这是猫着看我们的节目， 对呀，淡淡的幸福送给我们气球， 有一种这个在很寒冷的天里，这个猫在被窝里看我们节目的感觉， 对对对，没关系，大家聊起来啊，聊起来。 给自己的2017年打个分，然后呢， 对对对， 我和孔文呢看到大家的这个打分之后，我们也会给自己打个分 我就直接不及格，我就告诉大家了。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年就是2017年的这个年末的贺岁档啊， 嗯， 说争夺也彻底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哎，对 啊，那嗯，据说呢是有这个，首先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心理罪》好像是今年比较火的一部网剧，嗯，对吧？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是12月22号上映，还有大概3周的时间。 嗯 啊， 嗯，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种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的电影， 是吗？哦， 就总觉得它肯定会出很多部啊，然后每一部呢是讲一个故事，让我觉得没有这种唯一的感觉， 没有唯一的感觉。 嗯， 哦，对，大家跟我们说说，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喜欢看什么样的这个片子， 嗯 啊，或者说你看过的喜欢的，就是近两年的，然后印象深刻的，咱都可以聊一下。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嗯， 是16年的吧，那个就是老炮儿嘛，就还是冯导的这个作品， 嗯， 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你喜欢这种比较硬派的哈？ 啊，还有《战狼二》啊， 嗯 啊。 战狼二不是贺岁档啊，但是应该是今年最大的赢家。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什么 整个院线的， 啊，包括前半年的这个《湄公河行动》。 哇，你喜欢的都是好硬派的电影 啊！还有好像，这个还有一个片子是在应该不是贺岁的，是在明年的时候， 嗯， 叫《红海行动》，是张译主演的。 哦，《红海行动》， 啊， 听起来也有点主旋律。 对对，也是讲的一个就是海外撤侨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啊，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动画片叫《寻梦环游记》，你看了吗？ 啊， 也是在朋友圈被很多小伙伴刷屏了。 啊，对对对，我还没有看。 啊，刚上的一个这个福克斯的新的动画电影。 哦， 虽然不是贺岁档吧，但是我觉得特别。 你看了之后很满意。 嗯，就还可以吧，就是推荐这个，大家拖家带口去看啊，是一个很就是宣扬亲情， 嗯嗯 啊，去渲染这种亲情之美的， 嗯， 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 哦， 啊。那说一说今年的这个贺岁档吧啊， 嗯， 说从今年的这个12个月的总票房来看呢，说今年的贺岁档预计3到4部电影是哎比较刚好的这个可以容纳的空间， 嗯嗯， 但是今年至少有7部电影在卖相上担得起贺岁档大片的体量， 嗯， 所以说今年的贺岁档会进入白热化的竞争， 哎， 首先是在这个月的中旬12月15号就将上映的《芳华》，那这部电影大家应该也是等了比较久了哈。 嗯， 然后呢，就是《奇门遁甲》，这也是徐克监制并编剧的啊。 嗯， 接下来呢，对，接下来会有陈凯歌、陈大导的这个《妖猫传》啊， 嗯， 这是一部投资非常高的电影。 对对，号称是有2.5亿， 嗯 啊，2.5亿人民币这样一个投资。嗯， 感觉是不是又回到了无极的那个套路里去？ 这 就是会很炫，然后很神话， 嗯， 魔幻。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说大的场面、宏大的场面、好的特效， 嗯， 确实是能够给人一定的震撼啊， 嗯。 但是我觉得到时候还是要看这个故事。如果说故事有点太无厘头，或者说逻辑上就是甚至是有问题的话， 嗯， 对我个人来讲，它还是影响我对它的评分的。 嗯，说明孔文还是比较要选这个剧本的啊， 哎， 不只是看特效。 对，没错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都喜欢的， 嗯， 也是 伴随着，我觉得不能叫一代人，应该有那么几代人成长的吧。这成龙大哥的他的有一片子叫《机器之血》啊，号称是投资规模也达到了6000万美元。 嗯 啊，那成龙大哥确实是演戏，确实是拼啊。我觉得这一点敬业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看看就是这部片子吧，看看这部片子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跟他之前的风格， 嗯 啊，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觉得风格不一样的可能性很小啊， 是吧？ 因为成龙大哥的片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类型片的感觉啊， 对， 都是这种在比较紧凑的节奏下啊去完成一个任务。我自己总结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去看成龙大哥的片子，不会有太大的惊喜，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失望啊，基本上就是那样。 嗯， 会吗？ 其实我这个标准对于我来讲足够。 足够了哈， 足够不需要特别的惊艳， 就值回票价了。 对对对，就算值回票价了吧，就是今儿这下午跟这儿待着就算舒服了，就可以了。 嗯，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会有这个咱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的哈，这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改编的《解忧杂货店》电影版要上映了。 嗯， 这速度挺快啊， 速度是不慢。 看过这部小说的小伙伴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纠结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哈，肯定是没有小说好的啊，这个 这 是不是有点早了这个结论。但通常情况下就是这种文字转化成影视作品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你在看文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但是你看这电影的时候对吧，就没有太大的想象的空间啊。但是这里边也有这孔文很喜欢的热巴。 哎，对，我可能到时候我去看的话，可能就冲这么一人儿啊。然后，看一下花椒平台啊，花椒平台杨洋他说：“主播你好，可以送花吧？谢谢美女主播。”来，美女主播，你给回答一下。 嗯， 你给人、 那个、 你给人比先比个心吧。 送花可以呀、啊，但是你要告诉我们，就是啊，有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送你花呢？ 啊，还没。没 比如说，你今年，哎呀，给自己打了95分，觉得今年特别有成就感，你告诉我们一些理由，对吧？求送花要有原因。 对对对，求送花有原因。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吴君如导演的喜剧《110》啊，《110》的监制是陈可辛。就这两年呢，他们已经摸索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以监制的身份带新导演，而且呢，产出了《七月与安生》还有《喜欢你》啊，这样。口碑还算不错的电影， 这两部还都不错。 哎，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叫贺岁档，这个贺岁档的时候，这个为数不多的喜剧片，大家如果想看喜剧的话，110，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而且这个110 的 妖是这个。捉妖记的 妖魔鬼怪的妖， 捉妖记的就感觉可能是和捉妖记是不是有点像啊？因为捉妖记里吴君如也有出演哈。 哎，这是一古装的喜剧片吗？ 感觉很像， 是吧？ 感觉很像。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的那个香港的有一片子叫《音乐僵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大概里边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会吹起一段口哨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张牙舞爪的僵尸就能让它静下来。那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我拿一铃铛，我拿110，嘣，搁那一摇，然后是不是就 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儿？ 是不是就可能在里边穿插有一些这个喜剧的桥段呐、一些故事之类的。 希望能够让我们再回到就是 你夸过我呗， 夸会写剧本， 有才不？ 有才华。 好，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邓紫棋的《泡沫》，马上回来。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 刚才就是邓紫棋的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私下里有一个交流，不知道大家这个 透露一下， 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完了今年贺岁档的这个影片，当然说了， 然后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当然 没有计划的情况下，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泡沫》，而希望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电影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啊，不会出现就是之前就所谓种种的一些问题啊，健康发展， 还是希望今年的贺岁档能够票房火爆， 对对对， 而且希望这个买票走进电影院的小伙伴们也都有收获吧， 哎，对，大家看了满意高兴，值， 乐呵， 哎，对。刚才我们看到花椒直播平台确实今天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是潜水的小伙伴们，可能你们以前也在，就没跟我们说过话，啊，大家这个不知道， 潜水的小伙伴们很多呀， 很多 潜水的功力很厉害，你们都是深潜， 对，你们 因为很多名字我们之前都没有看到过， 对，你们都是深潜，然后其实也会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这粉丝朋友们，比如说什么陆地巡航舰呐，什么孟加拉呀，还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什么小狼啊， 也在默默的关注我们， 哎，对对对，他们是跟我们像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因为会经常跟我们互动，可能会是确实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这些网友朋友们呢，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们的节目呢？然后就是大家跟我们也说一说，就是起码大家进了花椒这个直播平台之后吧，其实还是有很多内容可以选择的，大家都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大家咱聊一聊，是吧？ 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哎，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类内容就是。他这个题目呢叫农村网红。 我们也看到这个金刚马明在这个花椒平台上跟我们说，他说他喜欢看农村电视剧，我马上就想到了一部 乡村爱情， 对 啊，乡村爱情，哎，为什么呢马明？对， 这可能看起来特别轻松，我觉得这个轻松感是农村电视剧自带的一种感觉，而且特别的贴近大自然。我们接下来呢会把视线也拉到农村，跟大家说一件村里发生的事儿。 哎，村里发生的事儿啊，就是其实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是在其他的平台啊，某鱼平台，某鱼平台我看到过，比如这吃东西的，这大半夜大叔也不睡觉，就整了一什么大帝王蟹跟那儿吃，胃口特别好，然后还有呢，比如说什么挖蛇的，挖泥鳅的，养猪的，包括这个什么于谦大爷还直播过他的马场，这些都是我看过的内容。其实 那我就采访一下孔文，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内容呢？ 我觉得我没见过，我觉得就 比如说挖泥鳅， 对，我觉得 比如说养马， 对，就挺有意思的啊，尤其是这个 就猎奇 啊，它也不是，就是 反映出我们的城市人多么的可悲，对吧？没见过挖泥鳅，没见过种白菜，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跟大家带来的很多话题啊，就是包括一些创业的方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有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很多世界各地全球各地的好玩的事儿，其实在生活在就我们叫可能比如说三四线城市，哪怕就是县级城市的这些网友朋友们，他们可能这个生活离他们可能也很远，我觉得是一种相互互补的这个内容的一个交替，我觉得这个也是互联网时代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拉近了我们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 哎， 确实现在有一些比如说零零后啊，或者一零后哈，这个对农村的生活不是特别的了解，对吧？ 对， 尤其是出生在城市的， 没错， 哎，这些农村的这些播主们啊，他们的一些 播客， 这些播客们他们放送的一些内容确实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很新奇， 对 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放一张图哈， 对，打开的这张图就是这个朋友呢名字叫欢子啊，他给自己的节目起了一个叫欢子 TV， 这期节目的题目叫做小伙煮饭连锅都没用，只能用南瓜煮饭吃，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欢子 TV 啊，下边他的粉丝量啊，现在是显示的是62万，粉丝量还是相当相当可观的。 只是一个在没有用锅煮饭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啊，他在野外， 对 啊，这样的一种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觅食的方式。 对啊，我们也把欢子这位朋友呢，这位主播啊，作为一个典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在一年前的时候呢，欢子还是在广州的一家商场做保安啊，也做过蔬菜搬运工。 家具厂的学徒，还有电子工人，打工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啊，就是最高的时候也能挟到几千块钱，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也是由于自己方方面面的考虑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和选择都不一样啊。欢子可能选择回到了这个家乡，也就是农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农村互联网也是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他就这个时候欢子就做了一个主播啊，会给大家播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捉鱼、割稻子，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呢，比如说炒扁豆，然后煮南瓜粥啊，还有家里可能有鸡有牛啊，这个喂喂鸡呀、还有就是放放牛，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农村的生活。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呢，也没想到啊，就是直播了之后，然后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跟我们一样，会做成短视频分发出来。但是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不一样了。一年累计播放量超过了2亿，而且欢子比他打工的时候挣得多多了，一年挣了50万， 靠打赏就已经勤劳致富了。 还有广告。 说这些农村的播主们虽然没有专业的技术，但是带着一股朴实和勤奋的这种冲劲儿。有的这个播主说呢，说他开始的时候其实面临很大的考验，比如说不会剪视频啊，不会用设备啊，但是也是经过自己的摸索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成为了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播客，成为了一个自媒体人。 对，没错。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就是有一些的这个视频网站上的排名，确实有很多这种出生于农村的这些播主们排名非常非常的靠前，而且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牧歌的感觉。包括有女孩哈、比如说这个早上不是拍自己化妆的一个画面，而是比如说制作胭脂膏啊、口红纸啊，就让大家觉得好像从诗词中走出来的一样。 对，没错。刚才提到的欢子呢，就是他有一条这个介绍过年时候习俗的视频，是获得了700多万的播放量，转发3万多次。然后有一个粉丝给他留言也是跟他出身是一样的，家也是农村，但是呢在城里打工看完之后，这个网友朋友给他留了一句言，他说看了你的视频，我想妈妈了。 哇， 还是非常非常温暖啊！就是欢子制作的这个内容，起码给这位粉丝朋友能让他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啊。还有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比如说这个有四川泸州农村的小伙，他叫刘金银啊，也是靠展现农村的生活成了直播界的小网红，而且呢用打赏改善了全家人的生活，他的故事呢还登上了央视新闻报道。这样两个典型给大家介绍出来。 总之这些播主们的这种成名吧哈，觉得很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点赞。首先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农村的生活展示出来，说明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很满意的， 对， 很骄傲的，很自得其乐的我觉得这种心态就让我们很羡慕，对吧像我们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也有这样的这种闲情逸致吧，可以把我们生活的一些有乐趣的片段这个剖出来，对吧？ 对对对，而且呢，这也直接反映出在内容平台上农村用户比例的一个提升， 是的， 而且他们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专业，而且呢，据这个2016年的数据统计，我国的乡村常住人口有6亿，据统计报告说呢，全国网民当中使用手机上网用户比例在2年间从80%多上升到了90%多，这一部分增长当中，三四线人口和乡村人口正是主力。 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彼得洛夫小狼说，爽姐姐她马上到南山滑雪场了，说一会儿去她的直播间送小礼物，带动一下气氛。好的，也提示你注意安全，注意保暖。 小狼是一个资深的滑雪爱好者，对不对 这工作日能去滑雪，你可幸福啊，真是好幸福的一个人。 对对对，没错。 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农村播主的事儿，送给大家一首《回家乡》。 为大家带来这首《回家乡》，送给大家。 太久了，停不下来。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模拟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今天是周五，也是12月的第一天。 对 啊，希望大家今天好好的工作，明天就能够进入我们快乐的周末了啊。 哎、 那现在也进入到我们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今天呢，直播间里来了一位大咖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样是我们来自智联招聘的嘉宾，王中选，他的英文名叫 Tiger， 他是智联旗下中高端网站智联卓聘的创始人，也是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中欧商学院的 MBA， 十余年的业务创新、产品及运营的经验。 哎呀， 欢迎王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Tiger， 大家好，我是 Tiger 啊，智联卓聘的负责人。 我其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智联卓聘哈，这个第一次知道就是智联还有这样的一块业务。 对， 要不那个Tiger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智联卓聘主要是在负责什么样的业务？ 就是大家可能非常了解智联招聘啊，智联招聘呢，我们是定位是在就是普通白领，就刚毕业3-5年之，到毕业5年之间的这群的人群的啊，做得非常好，品牌也非常的知名。那么我们智联卓聘呢，是针对的是就是精英白领，精英白领这块，那么就是5年以上的。啊，薪资呢可能20万以上的，啊，通常呢，对年薪啊， 睡前还是睡后？ 睡前啊。然后呢，我目前针对这块，那这块呢，通常是又是猎头的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呢，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猎头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智联卓聘的 slogan 呢，就叫找猎头上智联卓聘。 哦。 啊。哦， 其实最近也有一部这个跟猎头有关的电视剧哈，非常火，叫《猎场》。 对对， 不知道 Tiger 看了没有？ 看了一些啊，看了一些， 觉得怎么样？ 觉得 他这个 像不像你们的生活？ 像不像你们的生 活？其实呢，我最近呢也在做很多的我们猎头用户的访谈，也在跟大家在聊啊，他们也都在看啊，也在看。当然，现实中的猎头的生活呢，可能不像那个上面的，可能会可相对来说呢。更加辛苦一些，更加辛苦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怎么说呢？ 戏剧化， 没有那么戏剧化啊。很多时候都是实打实的在工作啊，在去谈业务啊，或者去那个寻访候选人啊什么的。其实呢，有些时候是有些枯燥啊等等的，但是呢，通过跟大家聊呢，还是发现这个工作还是比较有趣的，只是说它不是说那么戏剧化啊。 当然需要戏剧化了，需要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观众的眼球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猎头这个市场还是，这个群体还是挺多的。之前大家可能比较少关注，但其实这个群体还是挺大的， 是吧？ 哦。 我接触的不太多， 是吧？我也不太多，因为就是我经常会听到， 说明咱们两个是比较这个， 咱俩是 比较落后的， 比较封闭，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都没有猎头找咱 啊。其实这也不叫封闭啊，就是我们就踏踏实实工作，我们就是一颗螺丝钉啊。我们在哪儿，我们就扎根深在哪儿。 对，革命事业哪里需要我们就哪里哪里办。 没错没错。但是呢， 说明二位的职业稳定性非常的好啊，这猎头不会看到这个。 但是。 这个稳定性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考虑， 稳定性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考虑。但是有也会听到周围的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有猎头找我了。就一听到这种话之后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很洋气的事儿， 是一件有点傲娇的事儿 啊。就觉得首先它是有一个 值得自豪的事， 对对，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就是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能够被认可的。 对 啊， 我在求职市场上是香饽饽， 哎，对， 是的， 也代表你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潜力啊，甚至这些发展潜力可能你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被猎头发现了，哎呀，这事儿太美了，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在做智联招聘的时候，曾经上面有一个功能，就叫就是模拟当时的那个中国好声音有一个叫 I want to 的一个功能，就是猎头会发工作机会给到候选人，那么就给这些精英候选人，我会发现这些精英候选人的回应率非常高。就是因为 都不安分， 职业稳定性不好。 首先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会觉得被认可了即便可能没那么匹配，相对来说工作可能稍微差，没那么匹配，但是首先感觉就是被认可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的回应率就非常的高，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啊。 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微微一笑微微观世界的板块，我们请来的这个智联招聘的专家吧，我们都在专注于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告诉大家这个 一毕业了需要去怎么做啊，怎么找工作，怎么准备。但是今天我们关注到了另一个人群，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精英求职者啊。那 Tiger 呢也给这个人群有一个界定，首先是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然后年薪在20万以上啊，这个群体。其实我特别想问问这个 Tiger 哈，就是这个群体的人，你们有没有一个画像，就是他们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求职心态，然后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在职场上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啊。首先呢，就是年纪上呢已经是大概27、28岁以上了，27、28岁以上，然后呢还有很多呢是有家庭了，有些呢是买房子了，安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有很多呢是说在公司已经做到经理及以上了，这些岗位了，或者说当然他们如果不是管理者的话，他们如果是走专业路线的，可能是已经是比如说高级啊中高级了，这些比如说工程师以上了， 小高层了， 这个时候这些人大致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些人呢通常呢我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普通白领很多时候是在积极的找工作，上智联招聘他可以找到搜索到职位啊，然后投递自己简历啊，非常的积极，但是越到精英这个领域的话，他们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就是积极了，他们是会偏被动。我会发现基本上80%-90%的人，其实他们找工作不是说我是主动去投递简历了，不再是这样了，他们很多时候是就是说我不会去找工作，但是工作来了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拒绝，我会去看一看，大致是这样一个就是状况 有点成为这个求职市场里的甲方了， 是 变成我挑别人了，不像是求职的时候是别人挑我， 是的是的是的， 对啊。那这样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从进入职场当中可能是一个小白啊，经过几年的锻炼之后可能会变成这样一个抢手的香饽饽，这个有没有一个数字统计，就是这个在这个几年之后成长的比例，比如说100个人当中可能有多少人会成为这种就是猎头纷纷争抢的这种香饽饽，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例？ 这个的话还是基本上还是大致是遵守那个28法则的还是遵守28法则。有些人是兢兢业业在自己岗位上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还有一些人呢20%的人群会出来，然后逐渐的走进就是上升通道，然后呢一路往上走，当然中间也会有波折啊。 也会有就是有时候可能遇到职业瓶颈啊，但是他们会突破啊，大致会有一个二八法则在里面啊。 就是能够这个被猎头看中的人还是少数的啊。其实前段时间我就是看朋友的朋友圈哈，他写了非常长的一段话， 自己写原创。 对，我觉得他针对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着聘的这个用户吧，就是这个精英求职者。 对， 他说说这个社会中就是赚钱赚特别多的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极高端的这些人或者极精英的这些人吧，其实他们呢就是会保持一个头脑的灵活性啊，因为他们不断的在寻求机会，寻求再投资或者去回炉去学习啊，这是我们说的就是已经到了非常高阶的这个阶段啊，比如说什么总啊级别的。然后另外呢，他就说这个比如说刚刚入职场的这些大学生们或者是比较普通的这些白领，其实他们也是很有危机感的，然后在不断的寻求一些变化，恰恰就是中间的这段人，哎，他们比较安稳了，会有这种惰性的心态，就是像你刚说我和孔文就是这个叫什么职业的稳定性很高， 职业的稳定性很高。 刚刚这个 Tiger 也说到说这个精英， 我们也不高，我们也面临每年的竞争吧。 啊，对对对，我们 可能是因为你们比较爱这个工作。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这个 Tiger 也说到了，说这个就是他们服务的这个精英人群哈，是比较被动的哈。你觉得这个被动是不是也跟这种安稳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会的，还是会有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职场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有句话是说，有些人十年在做同样一件事儿，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一年就把这个人十年做的事情就已经都做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刚才我也提到。20%的人会逐渐上，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提升自己，但是还有80%的人可能慢慢就停顿下来了。这个里边有可能有惰性，然后可能他会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他可能就是持续不断的做同样一份工作，那自身呢就是技能啊，自身的技能啊，专业技能或者说管理技能并没有得到很显著的提升，那么可能就一直是会在就是这个位置啊。 就是还是有一点安于现状哈， 对，会有。 所以可能我们着聘做的事情就是，哎，通过一个猎头来的电话，激发起你的这个在上升的这个欲望哈，和这个动力。 是。 那上来也想问问 Tiger， 就是我们所服务的这群人啊，就说这个，就比如说已经工作年限5年以上了，年薪20万以上了，这些职场精英们，他们该如何提升自身的职场竞争力呢？ 啊，职场竞争力这块的话，我觉得首先呢，因为他在职场中工作，那么在职场中工作呢，首先通过工作本身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因为当通常企业找人的时候，最看重的还是工作经验，这第一看重的，所以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要用心的去工作，这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工作本身做不好的话，就很难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HR 通常也不会看你其他方面，你比如说你乒乓球打得好啊，等等等等，这些就相关性不大啊。工作经验是最大的。但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分成三种的啊，比如说我们叫用心工作、用脑工作，还有说用就是身体工作。分成三种。那么身体工作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工作但是我不动脑筋啊，我就工作啊，交给我活我干了啊，这通常是刚才提到80%的人啊来做这样的， 不动脑子。 不动脑子。还有一种呢叫用脑工作的，就是我工作时间我也会思考，我会努力的思考，我动脑筋解决问题等等等等，来提升自己，来完成工作。那么还有一类人，这是最好的一类人，他叫用心工作的， 那这走心了， 对，走心的。那这类人呢，通常是工作和生活是不分家的啊。他即便是在生活的状态里面，他也会想到怎么去解决工作上的事情。那这种人呢，通常他会就是工作也比较出色，然后呢，晋升啊等等呢，他自身成长也会比较快。那么这种呢，我们称之为用心工作的。所以首先呢，还如果要提高自身的职场竞争力，还是要用心工作啊。这第一。其次呢，就是说还是要努力的去，就是读万卷书啊，要去提高自己的自己的这些专业能力或者说管理能力，然后呢还有那个行万里路，然后 但也包括阅人无数啊，要去多多去跟人交流啊，多去跟专业的人去交流，还有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但我们互联网公司我们有很多产品经理， 嗯， 我们是鼓励产品经理多去跟不同的多去听不同的人讲故事的， 嗯 啊，然后呢还有呢去鼓励他们去看电影的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待看这个社会啊，去那个去想问题啊，是要去多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他们才容易有创意啊，才能够去创造一些开发出一些创造性的产品出来啊，所以呢我们是会鼓励就是像我们的产品要多去看书，去跟人交流，然后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产品这个工作啊。另外呢就是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工作我也是比较鼓励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专业性的工作你可以去考证啊，有些证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你比如 CPA 啊 CFA 啊，还有一些人力资源的一些资格证书，这些都是非常有专业性的，都非常鼓励。还有呢就是说有很多人会问就是 MBA EMBA， 因为我自身的同事也会有很多是来咨询这个，因为我之前是读 MBA 的，那很多人就会说我该不该去读 MBA， 因为要花挺多钱的啊，要花几十万啊，要不要读这个。那么通常的好的 MBA 都会问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短期和你长期目标是什么，然后你是希望读 MBA 来得到什么，那你也愿意失去什么啊。通常很多人呢是可能只是敷衍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没有真正想明白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收获就不大了。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想明白了，你之后会收获很大的。所以呢对职场精英呢我就这几点建议啊，第一呢就是用心要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啊，另外呢就多去外面去接触啊，第三呢就是如果说就是资金上充足或者说精力上也够的话，去拿一些含金量有含金量的证书，还有就是学历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啊。 听起来在智联招聘做一个产品经理很幸福呢， 是的， 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去参加各种活动，找灵感，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之后呢，以后呢，我觉得个人建议啊，可以加上一下，然后让更多的这个职场的精英人士多来看一看我们微微一笑节目。 哎，是的， 是一档这个非常脑洞大开啊，就是我们既有内容。 嗯， 我们又 有干货， 我既有内容又有干货，然后我们还不着调， 而且很有创意， 挺有创意， 怎么就拐到这个自我表扬上来了？总之这个 Tiger 给大家的这些建议哈，我觉得还是非常中肯的啊，无论是读书还是说多跟人去接触，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钱有闲的话，可以去读个书深造一下。这个读书不仅仅是说哎我又回炉再造，其实现在读 MBA 这个有的时候这社交的成分很重啊， 对 吧，我认识了一个这个都是职场精英的这样的圈子啊，大家有的时候强强联合，哎，碰撞出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火花啊，然后很多的商机就在这个班里产生了。 嗯 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职场精英啊，他们都是在这样读书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和合伙人， 是的， 啊，找到了新的点子， 是的， 然后人生就转轨了。 是的， 嗯， 是的，所以其实在当我们做那个职场精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不单是说我上去招聘网站去找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熟人推荐的，你认识的朋友啊，当你认识这些朋友，自然你的人脉打开了，很多时候机会也随之而来， 哎，我想问 Tiger 一问题，因为 Tiger 是这个 MBA 毕业的嘛，对吧？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你 MBA 对于你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它对你带来以后的影响，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影响是非常大的 啊，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是在新加坡那个计算机毕业，可以说是就是， 哎，我觉得老六了这个， 程序员呢， 相当于是对程序员。IT 民工又写代码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会，当然我之后也考了就是其他一些证书，就是做项目管理啊等等的，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可能偏技术，还是偏技术的成分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当时我就在想我的目标是什么，但我的目标呢当时就是说 当时当我在写 MBA 申请的时候，写那个短文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想说我是希望去创造一些东西的，但是创造这些东西光懂技术是不够的啊，你还要比如说我们说产品是什么呢，产品做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是需要技术商业和艺术的一个结合，你才能创造出好的一个东西啊，你只懂技术远远不够的。但商学院呢，就是说它让你就是全方位的去了解商业上的各个就是各个环节，啊，你可以去学习，比如说战略，你也可以学习那个市场营销，啊，还有那个财务，啊，还有金融，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就是需要去把这些综合起来，啊，那这个时候，当你获得这些知识之后，你的商业的这块就形成了，啊，如果说你再去，比如说多去体验生活，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就刚才为什么要去看电影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这块就能补齐，这个时候去就比较容易去出好的一个产品啊。 嗯，它是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嗯，花了千辛万苦从一个程序员转型成为一个产品经理，对吗？ 啊，对。 后悔吗？ 啊，挺好 的。现在的这个程序员，这个薪水不断的在涨哈，就是变成一个香饽饽了， 啊， 香饽饽中的香饽饽啊。 啊，是的，现在 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很多年不写代码了，对吧？因为已经进入到管理层。 对对对对对，已经十几年、三年没写了。 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不转型，可能专注于这个，写技术，就是做技术啊，可能现在成了一个资深的这种程序员，也许现在的薪水已经非常高了 啊？ 会不会？ 会有，现在确实就是薪水很高啊，确实是这样。但就是怎么说呢，还跟自己的目标比较相关，啊，自己更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当领导， 做什么东西更有成就感？啊，当然。写代码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有成就感的，但是呢就是说没有这种去创造一个整个的一个产品来的成就感更高，啊，所以呢就是目前这个我还是觉得是很划算的， 非常的了解自己哈。刚才钟璇也提到了这个， 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泰戈当年的这个选择， 对对对，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 slogan 叫 I want you， 对吧？啊，送给大家 I really want it， 就是我就是想要这个，对吧？我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马上回来。 呀， 这个由刚才泰戈尔他读 MBA 的这个想法和思路啊， 嗯， 我想起来了一句话， 嗯， 这个是某影视剧里啊，某主人公他说的一句话， 嗯， 他叫李云龙 啊， 哦，说的是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哦， 对吧？我觉得刚才泰戈尔说到， 今天早晨好有文化呢， 是不是？ 啊，是的， 这不泰戈尔来了吗？对吧？就是你看刚才又学到什么金融啊、经济啊，还有很多管理方面的东西。嗯，然后我全部掌握之后，然后又去接触更多的人，然后我这个时候再回归来做一个产品经理，我才能够打磨或成就一款好的产品。 对 啊， 是的。 这个泰戈尔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吧，我们刚才也说了，有这个在这个职场十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 哎， 应该也是阅人无数，对吧？你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精英人士啊，精英的求职者，他们能够哎突然换一个轨道，换一个更好的工作，都是因为他们哪些特质？ 我觉得第一呢，是一定是最基础的， 嗯， 就这个人是非常勤奋的， 嗯 啊，他是通常我没有看到说就是说性格特别相对懒一点的， 嗯， 他是能就不停地往上， 嗯 啊，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机。就是去有机会，哎，机缘巧合可能会上一档，但是慢慢就停滞了， 嗯， 啊！但是通常呢，就说这些勤奋的人， 嗯， 啊，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自律的， 嗯， 啊，他能够约束自己， 嗯， 然后呢，让自己勤奋起来， 嗯， 啊！因为我看到最多的案例，其实还是就是，当然是有些时候是碰到很多身边的人，也会有，就会发现就是有之前我也有一个前同事。前同事就是他的那个非常勤奋， 嗯， 然后呢非常的好学， 嗯， 啊，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好学，他必须要好学， 嗯， 他永远是觉得就是比较饥渴感， 嗯 啊，饥饿感， 嗯 啊，要有饥饿感，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啊，哎，是的是的，永远觉得自己是有不足的， 嗯， 然后呢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就不断勤奋的去学习， 嗯 啊，然后呢才不停的就是把自己长项呢拔起来啊，然后呢把自己的短板呢补起来， 嗯， 就这样的人才能，因为他本身能力很强， 嗯， 所以呢当机会找到他的时候他总能是抓住的， 嗯 啊，如果说你本身不强的话，即便机会来回很多次可能也是抓不住的， 嗯， 啊，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的话也会发现很多人不断的在职位上晋升啊等等的，也是跟他自身的这种能力是非常相关的， 嗯 啊，本身自身呢又很勤奋，同时呢又有饥饿感，愿意学习，是有这种空杯心态的， 嗯 啊， 我发现这一两年就是我看的这些文章啊，然后就是听到的这些一些职场的故事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把这种努力呀，啊，勤奋啊，尤其是自律，嗯，放在一个更主要的位置上， 嗯， 而不是说这个人的才华呀， 嗯， 这个人的个性啊，或者这个人的天赋哈， 嗯，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社会风向， 嗯， 因为一个自律又努力的人，其实哪怕你的天资稍微差一点，相信你的未来也是会很光明的， 是的， 对吧， 嗯，是的，我觉得人是我人是要不停地超越自己， 嗯 啊，因为勤奋啊努力啊是在超越自己， 嗯， 那个性这个东西呢可能本来就有啊， 嗯，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整点报时，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 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干货、幽默啊等等等等一些好的标签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在2017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陪伴我们，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快乐的早晨。 哎， 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通过收听呢你可以找到 FM98.2 和 AM927， 如果是收看的话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来到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 嗯， 那这个时段呢是微微观世界，我们请到的是智联招聘的一个服务精英求职者的部门，叫智联卓聘啊。 对， 负责人叫 Tiger 王 啊，王中选啊。这时段呢我们继续和 Tiger 王，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精英职场人士如何该更好的求职提升等一系列方面的问题。 嗯 嗯，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Tiger 这些年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风向啊？其实也有一些这些所谓的这个职场的精英哈，他们有一种这个就是 什么风向， 就是反而这个事业发展的不错了，哎，我要回归家庭了，或者说我这个就是到这个比如说大理啊，我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嗯 啊，这样的人你觉得多吗？或者说我就出国了啊？你们有关注到吗？ 身边是有， 嗯， 有一些啊，当然有一些呢是说其实去大理啊什么去开客栈， 嗯 啊会有，当然。这个为数呢我觉得可能应该还不是太大的比例。 嗯 啊，因为不然的话也不会新闻上天天报道啊。 嗯 啊，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呢，我身边有些朋友是说他可能出国了，啊，出国去深造，或者继续深造，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为了小孩啊，小孩教育啊等等的啊。嗯，然后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中国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很多的还是继续在打拼啊，继续在打拼。 那我身边还有一群人哈，他们最近在鼓吹一个论调，说这个 挺吓人 的。对，说这35岁就要失业了，就是给出这样的一个坎儿啊。我不知道，我相信 Tiger 肯定听过这样的论调哈，就是说现在首先人工智能啊取代了我们很多的岗位， 对， 然后呢很多的用人单位呢就觉得年轻人可能更好用一些，比如说他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年轻人也比较这个比较有干劲儿， 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啊，对，比较有干劲儿，然后呢也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家庭的拖，就是拖累吧，或者说啊负担，然后这些就是35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想再换一个工作， 对， 提升一些薪水，会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岗位给他们， 嗯， 然后他们就面临失业了， 嗯， 或者说要不然你就去做一个特别不理想的工作。 OK， 理解。 就是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还是一个目前来说一个可能比较令人焦虑的一个现象。 嗯 啊，可能是，但之前可能就有，因为现在信息化时代更发达， 嗯 啊，更凸显出来。 嗯， 比如说我卓聘上面有一个产品叫简历问答的， 嗯， 就会发现有一些是我们本来以为是相对年纪偏轻的会问这些问题， 嗯， 但会发现很多是年纪比较偏大的， 嗯 啊，他这个时候职业遇到瓶颈，经常会问一些我是不是要，就是说我是不是要转行啊，我是不是要换一份其他的工作啊等等，我可能我这个职业发展受限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看呢？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国呢现在目前啊是一个就是飞速发展的一个国家 阶段 啊，飞速发展真的是飞速发展太快了。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欧洲的朋友，他是做移动支付的 但在欧洲做了好几年，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今年来到北京，然后说我们做分析了好几年，但发现中国都已经都实现了啊，我们就是无论是支付宝啊还是微信啊微信支付啊等等的，就是发展太快啊，跟欧洲啊或者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即便是包括新加坡啊，其实新加坡的话到现在也会发现跟一二十年前好像没什么太大变化，但中国一二十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外部环境变化如此之快的话，那确实需要大家，首先呢，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就像刚才提到的啊，如果你不提升，真的很有可能会被落下啊。你如果被落下，可能就会成为那80%里面的人啊，当然甚至可能更多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呢？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啊，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因为首先呢，就是越高端越那个精英的岗位，其实是越少的，这是肯定是金字塔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它是个稀缺的资源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很多城市其实我会发现身边，比如说有些人。35岁以上的他找工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城市的机会不多的时候，他可能会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啊。首先其实像现在啊，交通工具也比较发达，我会发现很多身边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呢又回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等等，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然后呢就是还是要自身更多的去提升自己啊，千万不要温水煮青蛙啊，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快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危机，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些不明显的危机啊，就工作太舒适了，人们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啊，那这个就是要一定要注意的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得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伴侣啊，我要去其他的城市，没问题，我跟你去。其实，想问泰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在上半时段啊，我们提到过的，就是，比如说啊，我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职场精英人士，我接到了这个猎头给我打来的电话，对吧？打来电话之后呢，那么如果说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可能会走上一个晋升的通道。那么如果说我就选择这一步棋，下一步我没走好，那么可能我这个职业就听了这个猎头的所谓的一些信息啊，但是后来如果真的就换一个岗位之后，换一个工作，乃至于说换一个领域之后，发现这其实并不是我适合的，我还不如在原来那儿待着呢。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多不多？如果大家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我下一份工作究竟适合不适合我？ 肯定会有啊，这个还是有一些这种状况的。那首先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自身呢，对这个岗，对自身还就是对自身的目标的定位啊，还不是特别清晰。也只有这样的才比较容易可能被，就是说被说服去做另外一个东西。哎，对， 就这么说吧。 首先呢，还是自身得先清楚啊，非常了解自身想要去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合适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做一份工作，就是像老一辈啊，一份工作从头做到尾啊，不是这样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假如说真的发生了，就是我做了哎发现不合适，这个时候其实调整也是来得及的啊。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互联网里经常会说一个叫快速迭代啊，就是要还是如果发现了就及时掉头啊，也是没问题的啊，但不要拖的时间太久，你时间越久其实就越糟糕了啊。如果当你发现的话就赶紧调整啊，因为就怕就是不知所谓的去坚持啊， 浪费了时间。那我想问问这个 Tiger 的主业了哈，就我们所谓的这些工作了5年以上，这个年薪已经在20万加以上的这些职场精英们， 对， 如果这个时候我想转轨了啊，我想跳槽了，但是并没有猎头找我，我应该怎么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呢？当然可能找卓聘是一个好的方法啊。 对，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多一点的方法？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和孔文这样，对吧？就是可能这个 觉得自己现在再去投简历有点傻， 对对对， 是不是啊？因为好像离开那个求职那个阶段已经有一点日子了啊，觉得好像已经不在那个状态了。 对对， 这个时候总觉得哎，需要什么东西刺激一下啊？ 对， 开口中午我管饭啊。 其实如果说怎么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啊，其实我们从就是企业这个角找人这个角度来看，反推啊，企业找人呢，他经常会用几个渠道啊，当然招聘网站肯定会用啊，然后呢还有猎头他也会用，但同时呢他还会用什么呢？他经常会用的叫内部推荐， 熟人推荐 啊，他呢当然出于几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说，我推荐人更匹配啊，因为比如说，我这边人不错，他推荐人应该通常来讲也是会不错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成本很低，我只需要发一个可能几千块的一个奖金，讲一个可能 iPhone 8，或者 iPhone X 就可以了。 我就招来了一个精英， 招来一个精英。但通常呢，如果是猎头去招的话，通常，年薪的20%-30%，那这个成本是很，还是如果说。咱就说最低的20万年薪都要40000块钱，最低要40000块钱。 招聘的利润很丰厚啊，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呢，其实也就说明就是企业还是很注重这个熟人推荐啊等等的。其实，如果当我们去想要找工作，我们其实不需要临时抱佛脚。其实，尤其是精英的人，不需要去投递简历，因为有时候投递简历就像其实投了反倒是跌份了。反倒让这个企业觉得，哎，这个到底谁算精英吗？精英哪需要主动投简历给我呢？他会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他是可以尽可能的去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开始去维护一些关系。维护一些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是工作找上门的嘛。你可以去维护，比如说你的同学。还有呢，还有一个最重要关系是经常被忽略的，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发现身边还有等等，通过数据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是身边的同事推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经常搭档去做一些工作，我们搭档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跳到了另外一个好的公司的话，他通常首先考虑到的会是我。因为我们合作这么久，知根知底啊，我以前就很默契。所以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身边的机会啊，很多时候来自于他的同事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些误区啊，就会有些盲区啊，就会觉得哎呀，同事啊，我担心办公室政治啊等等等等，我 而且 不 想把自己心里的这个想跳槽的这个小九九告诉太多的人， 不想走得特别近。但其实你身边好的工作很多时候来自于身边的人。 这个时候要和孔文深情的对视一眼。 我看你半天了，你不知道吗？ 互相勉励。 互相勉励，我们还是一对非常非常和谐、非常这个配合愉快的搭档啊。 总之呢，还是鼓励大家不断的提升自己吧。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就是还是一个继续聊这个精英人士的话题啊，就是他们可能到达这个一定的高度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跳槽，我们换工作， 对。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这么热的这个创业浪潮之下，他们创业的这个人数比例，在Tiger了解之下是多吗？你觉得这种精英人士，他们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应该给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清醒的认识？就是你可能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你并不见得适合创业。 但是也有没有人说，这个，哎呀，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积累这么多经验了，我得自己干。 哎，对，我得自己当老板 。 我得自己当老板。但是呢，当你真的是干起来了之后，可能才发现，哦，这个可能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这个是一个反正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身边朋友确实很多，但首先呢，是有这个创业冲动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少 非常非常多的。但最终创业的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但是也就是， 对对，这个时候我想打断 Tiger 一下，就是想法有冲动的很多，但是最终实施的很少。 对， 这中间是什么阻碍了他们？ 很多因素啊，比如说呢，有些呢是很明显的是家庭因素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要 有家庭的话，你要兼顾家庭，啊，这个时候会思考会比较多啊，有时候可能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商量之后呢，可能另外一半会反对， 不同意。 啊，对，等等等等，可能都会造成 觉得风险太高， 对，哎，因为有些时候创业呢，有些时候是需要那个资金， 对 啊，等等的投入的，哎，这个时候经过评估之后，可能就是暂缓一段时间啊，或者说加入 不了了之了， 对，不了了之了， 了 啊，随着身边的事情越来越多，可能就没有继续啊。那创业呢，这个东西呢，确实因为我之前也创过业啊，完了毕业之后，我是创业了两年，所以。比较了解，因为创业本身呢，其实就是九死一生的，啊，真的是九死一生。九死一生可能说的都是比较客气了， 都比较客气， 都是比较客气了，啊，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创业要求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能，啊，他有些时候可能一个人是在大公司可能做某一块，那这个时候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这个时候技能可能是。达不到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要么呢自身丰富自身的一个技能，要么呢去跟别人合伙，一起做这件事啊，但千万不能为了创业而创业。我见过有很多人是为了创业而创业，然后找的人呢也不是说知根知底的，就是没有那个信任，然后这种呢是很容易散伙的啊，做没多久就散伙了啊。但如果说家庭又支持啊，如果说其他资源又到位啊，如果说就是很多方方面面都 OK 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搏一下的。有些人就是觉得就是我不搏一下，我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也看到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认识一个同事，他最后是出来创业，当然他跳槽出来，第一次是跳槽一个创业公司，之后呢创业了，但他创业也不是说自己单干，他是跟别人合伙一起做，那现在这个公司也是融资非常好，融了 D 轮 哦， 啊，融了好几亿美金。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职场的精英人士有过这样的权衡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精英人士，他这年薪是20万加，对吧？ 对。 那假如说我去创业了啊，那我得跟家人说，我不仅每年没有这20万加了，可能我还得再搭个20万加去，就是这个权衡会不会成为就是迈入创业这个当中很难跨越的一道坎儿？ 这个是应该是。最高的一个门槛，最高的一个门槛，因为 不高吗？ 因为这取决于是否有家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当我看身边很多人的时候，当没有家庭的时候，很多时候冲动就冲动了， 对， 就干了啊。 自个儿 大不了我把之前的积蓄可能亏一亏，我到时候再从头再来。 人生能有几回搏？ 对，反正总之创业经验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对以后发展也很好。还有一部分是有家庭了，这个时候甚至有宝宝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哎呀，那接下来的宝宝的奶粉钱啊，或者我的房子贷款啊， 哎呀，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会阻碍啊。 那通常你观察这些已经脱胎于这个职场的这个职场精英们，你觉得他们适合创业的这个大潮吗？就是说，哎，他们原来在这个给别人打工的时候做得挺好的啊，已经是个小高层了，有没有这个自己创业之后发现自己很不行，差很远？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技能的方面，技能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本身的性格，他是不是就是要有那个韧劲，他是不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因为很多企业是当时有一个数据，是能过两年的，其实就已经不多了。但是通常坚持过两年的之后，倒的可能性也会减很。多 啊，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其实是，我的本身的能力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我去做了之后呢，我会觉得，哎，这个机会也不错，那个机会也不错，然后很容易就放弃掉，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走不到那步了， 坚持特别重要啊，保持初心也特别重要。 对， 但是其实我想的是，就是，这个想问Tiger一下，就是我们总提到就是这种坚持的能力啊，这种坚持的能力，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天生就有， 对 啊，有的人可能就是靠后天的，比如说一些经历可能磨砺出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刻意的想锻炼这种坚持的能力，Tiger会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他们吗？ 如果想锻炼性能，那可以去创业去磨一下。啊， 不是，但是这个成本我觉得有点高。如果万一不成的话，有点高。有没有说低成本的，然后锻炼这种能力的，有没有什么好的？ 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们提到刚才提到的自律的那些东西比较接近了。你可以比如说设置一些计划。比如说你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可以设置一个运动计划然后你看自己能不能突破自己 就比如说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 对对， 那比如说我定一闹钟，对吧？我每天早晨我都6点钟起。你起来之后可能我都不知道干什么，你吃早餐还是阅读还是健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只要我每天能 起来之后再去个回笼觉 那先能起来再说。 我倒是发现我身边这种在创业的这个路上特别能坚持的小伙伴儿 他们有什么特质？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是被激将了比如说他们在一开始融资的时候受挫了没有被投资人看好那他就下了一个决心说，我一定会把这个公司做得特别好然后让你们这些投资人就是说这个后悔当时没有给我投资他有一种被激将的感觉然后特别想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也是这种心理上的不服，就是说他有一个假想敌，比如说他当时同班同学同宿舍的一个男孩，他觉得上学的时候这男孩还不如我呢为什么他现在做这公司这么好我一定会做得比他更好，我要证明自己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跟自己照照镜的 对， 这种 不服 奔头，这种坚持有的时候就来自于这种情绪上的较劲， 是 对， 真的是 然后到事儿上之后就死磕 希望这个假想敌多来骚扰我们像我们身边的这个同学朋友们都做得比我们更优秀来刺激我们 不是你是就是说你言外之意你自己这个这个劲头不是特别足，你需要别人刺激。 对，我属于那个无勇无谋。 不你过谦太过谦了 是，其实很多就是破坏性的创新就非常非常强的创新，其实刚开始是时候是很多人不看好的因为真理是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对 但是呢往往那些就是很被人看好的一些创新其实你如果去创业很难做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企业很容易就抄了很容易就做了因为他看上了他就做了 把你吃了， 但是只有那些就是他们看不上的他们认为这不算什么的这种创新反倒能走到后面这小公司才能火起来 我上周见了一个朋友他也是这个一直在就是酝酿要创业，然后他上周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爽啊，说现在大家都能看到，都认为是机会的机会，那都不叫机会了。 对， 就得去找那些没人觉得它是机会的机会，那才叫机会呢。听得我觉得高， 是 挺难的。 就是然后呢，后边呢，我想知道他找到了吗？ 还没。 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金融的然后呢之前做投行然后挺不错的在香港工作然后又回国就非常不错，但是呢就是他就想折腾自己就想创业然后也是连续创业的，已经创了这是第三回了然后他自学写代码一个以前做投行的自学去写代码就转变，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大的，我自己都很佩服但是这种人就是他是有这个他是能放得下然后呢也有这个毅力去做这种事 有没有这种你接触过的就是这种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和本身的这个薪水都非常高的这种职场精英然后他这个离开原来领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坚持做几年肯定这个年薪好几百万之类的然后没想到他后来也做得不错，这样的也有对吧 挺多的因为这个首先呢就是之前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证明说明他是能力还是挺强的他如果真的就是方向选的对然后呢又能真正的走下来那应该结果是错不了的就像之前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到最后他们那个融资什么非常的好非常好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相信自己不要太把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时间成本沉淀成本太放在心里了说哎呀我今年要是没创业我可能就是赚了多少钱对吧 对， 有的时候这个在未来会有这个回报的 是 吧 是 怎么样？ 嗯，又激励了我刚说这个，就从投行转行学写代码，又萌生了这写代码的这个心， 萌生了写代码，要 去学习写代码， 学习写代码，学习剑道，对吧？然后你大概的，这就是我看你现在的逻辑基本上是这样。 嗯， 你比如说这个有几天工作不忙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我就基本上很安逸的，然后思考一下，然后来到直播间之后，然后被激励一下， 对， 啊，是吧？ 是，现在就被激励的还不够，需要身边的假想敌 啊，没事， 不管怎么样， 不是，不，你先甭想，先把你的假休好，该休假了啊， 该休假了， 嗯 啊，非常的感谢 Tiger 哈，今天给我们讲了很多提升自己或者职场精英能够来这个让自己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途径吧和一些故事， 哎，对对对， 确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学无止境哈，虽然可能你现在工作年限有了，薪水也拿了不少了，但是还是需要持续的学习， 对，其实人生是一个长跑，是一个马拉松，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时无刻都需要你的坚持和韧性， 是的， 对，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吧，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最后也让 Tiger 送给这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群体吧，这个职场精英，送给他们一些建议吧啊，或者是一些祝福都可以，你觉得他们在面临这个就是比如说职业的转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 首先不一定是职业转轨啊，就是反正对大家而言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第一呢，就是还是在工作上大家一定要是真的做好，因为刚才有提到其实你的机会来自于你身边的人，其实你有时候做工作不用去纠结，哎呀，我是不是做的太多了，我是不是吃亏了，公司沾光了，不用太纠结这些，因为其他人都看得到你的努力，看得到你的成果，所以你工作越努力其实也就意味着你未来的机会会越多，然后呢就是多到外面也去看一看，不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企业里面，多去跟外面的人同行啊，或者说跨行业的人多去交流，这样呢才能开阔你的思路，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有一个紧迫感，千万不要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永远觉得安逸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呢，现在是已经不适用了， 别让自己太安逸， 对，别让自己太安逸，然后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多去怎么说呢，多去 找点刺激 找点刺激，然后呢去看看别人的一些听听别人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多去想琢磨琢磨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 持续思考吧 对，持续思考不需要就是说一直闷在那边做东西给自己一点时间，多去放空一下因为有一个有本书叫 Learn How to Learn， 就是知道去学习之道就是人是分有就是固化思维和那个非固化思维的就是适当的也要打散一下自己的思维这样自己才能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更好的去思考